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礼拜六，我们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怎么讲这的一个排行榜， 略微感到沉重一点点， 也没多少， 因为略微有一点点。 昨天正好听众朋友们问说，那个召回，你们昨天说的挺热闹哈，那你们跟我们盘点一下这些召回吧。那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说2018年三月份召回排名前十位的这些厂家和一些相关的车型。 是的， 语速很慢啊，就是力求让你理解三月份召回的这些车型，看看哪个品牌涉及最多。 对， 那我们老规矩，从第十名开始说吧。 好的，没问题，从第十开始。 第十名是谁呢？ 第十名阿斯顿马丁。 召回阿斯顿马丁 DB11 系列189辆。 要读 DB11 DB11DB11 怎么的？有几个人有吗？ DB11 DB11 189辆，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的 啊！不少，真的不少。 我以为也就89辆。 这个是我们都说的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啊。不要说以为是全球，是在中国地区。 对，这个批次是哪个批次呢？是2016年6月30号到2017年10月11号。生产的这部分DB11的，而且是 V12 的车型啊。 对，然后这个车的召回原因呢，是由于车辆供应制造商的原因，导致转向部件接地不足。如果转向柱模块内的时钟弹簧损坏，驾驶员气囊的警告信息会在仪表盘上亮起警示灯。在这些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触发驾驶员的正面气囊，存在着安全隐患。 如果说哪位开阿斯顿马丁的朋友哪天开急眼了，突然间气囊崩弹出来了，你就可以找阿斯顿马丁索赔了。 突然看到他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描述的导致转向部件接地不足，就不够接地气啊。 导向部件接地不足，是不就是拐着弯轮还能起飞了？是这个概念吗？ 反正就是不够接地气啊，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看召回新闻你能看乐了。 是 就是分明特别简单的一件事，他都给你描述的特别复杂。 其实 而且一定要加几个特殊的东西啊。你看啊，在这条新闻当中你就能明显的看到，因为供应商的原因， 因 为供应商制造的原因， 那一定是这样。 这个是很专有的一个名词。然后还有一些词叫如果少数情况下这个词儿， 是，其实从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啊，越是就是现在这个造车这个技术啊，和运用到的零部件跟过去真的是没法比了。我们看过去那种说不用太远，说化油器时代的那些车，似乎应该就没有那么多的零部件或者那种很精密的小零件。 不是，还有现在大家造车是个什么概念吗？你以为说奔驰造的车就都是奔驰造的吗？ 那当然不是了。 不是， 这个汽车生产厂家其实它只是生产那个白车身。 对， 然后把这些零部件全都组装到一起。 你以为苹果手机的东西都是苹果造的吗？ 不是， 屏幕是三星的， 对， 芯片是那谁家的，然后组装是老车的，是吧？ 那我为什么我现在没有？ 大产业是吧？你 大产业 不露富。来，咱们再说说第九名。第九名是谁呢？也是个大品牌，法拉利，而且是扩大召回。 法拉利啊， 怎么讲呢？是扩大召回法拉利的系列车型，一共是506辆。它是在原来召回的基础上扩大召回了2011年6月30号到2012年5月22号生产的部分的2012年款的458系列汽车，以及加里福尼亚汽车和 FF 系列汽车。你要是不知道这几辆车是什么，你就百度一下吧，我也很有办法。就是他们等于说， 是的， 458算入门跑车是吗？ 加利福尼亚是 啊，加利福尼亚是入门，458是中端 ，FF 是等于说长距离的 那个 四座 GT 跑车。 对， 然后一共是设计了506辆， 不少啊，可见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富豪们真的非常多，而且对法拉利真的情有独钟。 它的召回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配了高田气囊，完事儿了。 哎，对，高田气囊容易出问题， 因为装配了啊、这个。那个高田气囊，所以就可能会导致什么破片飞出啊，异常损害啊，伤及车内人员啊， 是， 然后等于说法拉利的会将免费更换改良后的气囊消除安全隐患。 嗯， 高田气囊法拉利都装， 那你以为呢， 天哪， 嗯， 法拉利也就那么回事哈。 嗯，是是是，哪天咱们来一辆 啊、行，那个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组装那个代工那个组装苹果那个生意过继给我，我就买辆法拉利。好吧， 好嘞。 来关注第八名，福特召回进口的探险者系列，一共是1811辆， 看好了再说啊，别1811， 就我没成想探险者怎么能卖的这么少呀。 其实这个车啊，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想说怎么卖了这么多呀？ 啊，你看看、啊、这个 也不少了。 2016年1月22号啊，到4月份啊，就这个 也不少了，不少了，嗯，1800辆，可以了。这次召回的原因呢，是由于前排的电动座椅调节升降臂和侧面勾件的厚度可能超出了设计的要求 啊， 从而在一些也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车辆发生了碰撞，可能增大座椅的移动风险，导致无法正面在这前排的约束成员，增大这种受伤的风险 啊，就是撞了之后可能这个座椅会松 动，对，会发生这个位移 哦， 哎，所以要进行一个召回 啊。补充一下啊，是召回2016年1月22号至2016年4月19号这部分批次的探险者， 对，进口的， 对，所以开买福特探险者的朋友，您打400电话确认一下，因为这、就这几个月份，所以可能您不在召回范围之列啊。但是您可以问嘛，400电话是为你免费敞开的。 嗯， 好，今天的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三月份召回的数量比较多的这些厂家，包括和他们的车型，也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召回的车型。你要是在范畴当中呢，抓紧时间联系自己的客服，到 4S 店去进行该更换更换，该维修维修，该怎么着怎么着，该索赔索赔啊。我们说到了第八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从第七名往第一名继续说。 天主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为大家直击盛况。 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还有定义未来的概念车型，还等什么？听直播就对了。哦，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不见不散。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接下来说第七名，第七名是谁呢？斯巴鲁召回进口力狮3396辆。 嗯，3396辆进口力狮 啊，召回的是2009年7月31号至2012年6月7号生产的这个部分的2010至2012年款的力狮系列汽车。 嗯。 什么原因呢？ 这次召回呢是由于二次空气泵继电器缺陷，召回。他这个解释的很专业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二次空， 那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着火，最严重的就是起火。这个东西安装在哪儿呢？继电器，我想应该是安装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向盘左侧有个保险盒，都是线电路啊，线路控制，应该在那后面。我理解应该是在那一个里面。 哦， 它有可能最严重的话会起火， 然后 在这安全隐患。 稍微差点是有臭味儿、冒烟， 对，有异味。 最可怕的是起火， 对，起火。 所以说，您开力狮的话，如果车内有一些异味儿，或者您觉得有莫名其妙有些烟雾的话，抓紧时间该索赔索赔啊。 嗯， 如果车自燃的话，那因为这个原因，可能还会要索赔整个车辆的啊。 嗯，没错， 是吧？ 对， 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啊，开力狮的朋友们啊。然后是第六名，第六名是华晨宝马召回一系、二系、X1，总共3000多辆车啊，3501辆。批次是2017年12月19号至2017年12月26号生产的部分的刚才那些车型。 对，华晨宝马 这怎么这么几个呢？这个、就什么毛病啊？ 这个车型比较多啊，稍微说一下，像华晨宝马的118、120、125、218、220以及 X1，就是 X1。 就那么几天，19号到26号这几个车怎么了呀？ 也是由于供应商的生产失误，底座前叉臂球头轴承基座存在着加工缺陷，强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可能造成着开裂，然后前叉臂与转向节相脱离，导致车辆失控。这个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很可怕、 容易理解，就是那个强度不够， 就前面轴脱了， 对， 前轴脱了，都不是断，是就是 脱节了，脱节了， 就我穿着跑着跑着，我 鞋掉了， 我轮飞了，哎呦， 对，轮和鞋一样， 那差不多就是连轮胎带轮毂，然后带那个什么嘚就出去了， 可以可以。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极端情况嘛， 对对对， 存在安全隐患嘛， 没问题， 它不是有可能嘛，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是抓紧时间啊，要更换前叉臂，然后这个还是挺大的一个工程，那好在没有几辆。那我们怀疑啊，如果说有相关的类似的问题发生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相关的途径向华晨宝马来进行索赔和报批。因为确实，我一直看鼓励大家看召回新闻，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要联想，怎么讲啊？比如说他这回召回的批次不就是12月19号到12月26号的吗？我的车呢就是11月，就是等于说18年初买的，但是其实离这批次不远，但是我发生类似的问题，我有可能也是在这个范畴其中的。 那有这个可能啊， 对吧？ 对呀、 就是虽然说日期也不对，但是我们难保我的零部件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而且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既然厂家已经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要去找他。因为还有一些情况下，你知道吗？有些4S店就是你发生这样的问题，他会告诉你这不是我们质量问题，然后还得让你自己花钱去修。所以说 这个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我明白刚才洪晨说的意思，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召回新闻，他能够给你很精准的追溯到哪一年哪一天生产的哪一批次上面， 他们有备份的， 对，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车源信息是可回溯查询的。 那你上次大众的盖儿盖到奥迪上面了，这个哦不，奥迪上面盖了个大众的盖儿怎么算？你怎么给我查？你给我查出来那个批次呢？ 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有一回，一个人买了辆奥迪 A3，然后打开发动机舱之后，发现自己贴了个大众的标，他就说：“我的天哪，原来我怎么装了一辆大众的发动机？”但其实这就是很多生产当中的一些小失误。 奥迪的车装了一台大众的发动机， 没有，你怎么还没合计？A3 跟高尔夫不是一个贡献生产的东西吗？他扣发动机盖的时候扣错了 啊，就那个 logo 那个盖扣错了。 对， 哦，那这是确实人为的失误了。 就是我有些东西可能被厂家忽视，并没有注册在备案登记当中。 这个太不应该了。奥迪是四个圈，大众是一个圈， 那你 这必须得停职啊！这个工作这个生产的工作人员必须停职。 所以说我觉得在咱们工厂当中难难免免或许有一些情况，所以有时候为什么鼓励大家看召回新闻？如果你真的你的车出了问题，在你前后左右的召回新闻你都应该了解，你要去知道去怎么去索赔和跟厂家去讨价还价打这个官司。万一呢？万一你的零部件备件编号就刚刚好恰巧正好符合那个批次呢？那有些东西就再说了，我们。谁没事能把自己车开坏了？开坏了得多大个问题啊？ 对， 对吧？ 对， 啊，说远了啊，说远了。然后第五名，北京奔驰召回国产的克莱斯勒300C。 这个车好像一说出来，大家都觉得有点遥远了哈，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几率确实比较低，但是也进入了三月份的一个召回序列当中。然后呢，是召回2006年9月11日至2008年4月16日生产的2006至2007年款克莱斯勒 300C， 共计4152辆。 啊，我的记忆一下被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哦，对，北京奔驰还产克莱斯勒。 那当然，还有一款车神车，那也不叫神车，就是特别奇葩的一款车，叫博越。叫 博越 吧？ 不是菲亚特的吗？ 不是那个博越，是叫博，让我想想，博瑞。 博瑞不是吉利的吗？那俩都是吉利的。 不是，这克莱斯那个车 博什么？ 特别大疆，几乎 一辆轿车，一辆轿车是吧？ 三厢轿车， 扁脸的是吗？ 几乎都看到它，都就像看稀有动物一样。 这也已经很稀有动物了，但没成想召回的原因还是因为高田气囊。 高田气囊的原因， 06年到08年的车，哎。 所以大家都想一想高年前 到 了 啊，三月份其实召回还挺少，你说我们都说到第五名了，这才三千多辆，行，先把第四千多辆了啊， 上面就该多了， 第四说了吧，行吧，前三甲最后一会儿再公布啊，第四名是三菱汽车召回进口的 ASX 劲炫17547辆，召回的是2010年7月7号至2012年3月20号期间生产的这个2011年款至2012年款的ASX 劲炫汽车，17000多辆，什么原因呢，老车？ 这次原因是由于前风挡玻璃盖板的防水结构问题。描述的详细点呢，就是盖板与玻璃之间的少量水分会侵入雨刷器、电机与连杆的接头部位，导致接头内部发生异常磨损，严重时呢会造成雨刷器、电机与连杆的接头会脱落，影响雨刷器的正常运转。 这玩意儿防水做这么差呢？ 但这个车劲炫这个车。我们看召回啊，7月不到3年17000多台。 不是，我想说什么，我说你这个风挡玻璃那块不就是正经八百做防水吗？这不就是防水没做到吗？说白了就是你房子你板油你没刷够吗？ 说到这儿我又想说那个途锐的事儿了。三菱劲炫都这那个途锐都那样，劲炫还有这个问题，你说是不是？ 三一会儿就说他好好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给大家。揭幕， 前三甲 三月份的召回冠军、亚军和季军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召回的一个排名啊，然后说的是三月份汽车召回的榜单，排名前十的，其实三月份召回的不多，那么前三甲可是不少，第三名就是途锐了， 大众途锐，这个问题不多说了啊，大家看三幺五晚会应该都有了解， 是的，批次是33142辆，然后召回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1号至2017年11月12号生产的，2015年款。这2018年款的途锐， 我觉得这个大众的发动机这个设计师该引咎辞职啊，这简直就是天生设计缺陷。 其实途锐那一代车型，我跟你说，它的上一代车型是设计师大做的， 明白吗？ 啊对啊， 就是大改款的， 嗯， 设计是保留大众那个很经典的一个设计。 对、 嗯嗯，然后这一代是等于说整个的大众在圆润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棱角的小改款。 我跟你说，最好看的也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就是第一代途锐，明白吧？然后呢，我们说召回这属于第二代，前两天发布的是第三代，就恰恰是这个第二代，甭管它是中期改款还是怎么着换代也好，就恰恰就出了这个问题。 它这是大改款吗？ 对，它就是召回，就是出问题的那一批，那其实就是一个认识就是第二代 迭代车型。 对，所以说这就是有问题，设计是天生缺陷， 不是特别圆那一代， 对， 带点棱角那一代。 嗯， 然后现在就是全棱角的一代。 现在这个全新发布，这个是已经彻底的又换了一个样子了。嗯， 反正 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了。然后呢，如果您的途锐车辆正好是这一批次当中，赶紧去找，让他们给解决。 好嘞，那么咱们再来关注第二名，第二名依然是由华晨宝马带来的，而且是扩大召回的国产的和进口的宝马，一共44,052辆。 嗯，这可不少。 其中包括什么呢？也挺多的啊。先说国产的。 嗯。 2012年2月13号至2013年12月28号生产的316、320、320i 什么 Li328i、32Li 什么335i 还有 X1， 嗯， 反正就全系三系， 嗯， 再加上 X1 据说一共6000多辆， 嗯， 还有就进口的就多了3万多辆啊， 嗯， 就不说了吧，所有车型进口的， 对对，这所有的真是所有的。 2012年8月4号至2013年12月30号生产的，你得查你自己生产日期。 就这么说吧， 所有的进口车型， 进口宝马一系、三系、四系、五系、六系、 M 系， 对 ，X1、X5、X6、M3、M5， 甚至 M6， 就这些车型搭载的都是高田气囊。 对，他们因为都是用了高田气囊。 行了，不多说了，你们该换换吧啊。 嗯嗯。 然后接下来说是第一名，第一名其实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啊。 对，提到了一下。嗯， 长安汽车召回， 这个略微多了 25,000。我觉得小数点我看不太清楚，252,087辆的 CS75， 我的天哪，那等于2016年7月26号至2018年2月24号两年间一共卖了250,000辆的 CS75。 那么这么大一个庞大的销售群体背后，它召回的内容是什么呢？ 嗯，是因为我们常说的 ECU 软件缺少对车辆在极端条件下发动机喷油策略调整的控制。读到这儿呢，我想先稍微缓一下，我感觉就是这个 ECU 不够发达，智商不太高， 然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车辆在长期低温环境和短距离行驶时，发动机持续状态下的低温状态呢，不能够 缓解， 对，就是对机油中微量液态汽油不能再及时蒸发，并通过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再进入气缸燃烧。然后呢，这种状况下，经过一段时间呢，会出现机油盘中的机油增多的现象。机油一旦增多呢，到达一定程度会机油报警。如果用户忽略了报警，持续运行车辆呢，会加重发动机的摩擦。在这种极端下会损害发动机，存在着安全隐患。 嗯 嗯，所以我刚才就说了，说这个 ECU 对这个控制没有做到位，感觉好像有点不够用了。就是可能我们现在都在用什么多核啊，几十个核心这种的，它可能还停留在单核、双核这个。 我怎么觉得是可能有些机械地方做的还是不够牢靠呢？要不然没事老窜什么气儿呢？ 其实这就刚才我说那个就是第十名吧，我说那时候说咱们造车的时候，你看那个是因为转向柱什么那个模块的原因。真的，现在这个车真的是大脑啊，确实很发达。就这个 ECU， 就以前车坏了，打开捅吧捅吧，还能走。 就可能小白，我说我搭个线什么的，我都有可能把这车栽的骨子都着了。 现在车坏半道，您就赶紧打电话吧。 这确实没戏了，所以说这个 ECU 非常这个核心部件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说到这儿 ，CS75 开 CS75 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联系自己的 4S 店也好，还是客服也好，赶紧去该换换啊。然后再有问题，也希望赶紧找厂商解决。如果没解决的话，找我们快车道，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啊。好，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喽，我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想问你。